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啊！ 今日系元旦31号啦， 系啊，我哋元旦日。 你老婆 Emily 嗌你过去屋企烧嘢食啊，同埋 我真系唔敢啊！你够唔够胆去啊？ 唔知啊！喂，嗰日有网友好好喎，嗱我揿出嚟，咁咧就话阿笋哥条卵断卵草啊！ 屌你老味，条卵都有骨噶，傻仔嚟 啊！网友话第二啲卵有骨嘅系嘛？ 边啲卵有骨？ 唔知啊！ 屌你，我个头啊有骨啊！屌你，我个卵头啊有骨啊！真系 阿笋哥条卵嚟噶系嘛？ 阿笋哥条卵嚟啊！喂，牛医生，屌你合唔合格啊？嗰个考试 合格合格， 好啊好啊！大家 条卵样唔合格咧，就我朋友就介绍佢嚟问我攞份卷去睇，因为我攞份卷。咁咧半夜三更打 你，偷個份卷， 咪就咁攞走啫。佢話我第二朝 fast 俾佢，佢都唔知原來第二朝補考，第二朝一早 fast 俾佢啦，8:00。 唔係佢考緊試， 佢唔係，佢唔撚，佢響一次唔撚接 fast， 即係第二次再 fast， 佢熄撚咗電話。 抵佢個街， 你啲咩人嚟㗎？ 我想問下補考係咪考翻份卷咧？ 唔知啊，應該唔係嘅。 屌，咁你俾 我話俾你聽 做乜啫？ 嗰個人先頭痛啊！點樣可以令到呢班撲街俾錢仲要考試合格呢？又唔可以嗰份卷太撚錢喎。 係， 即係你話點搞呢？係咪先？ 我想問下 嚇，即係好撚慘，我諗個出卷 太錢，點解唔可以太錢呢？ 嚇， 點解 太錢？人哋外國會質疑你嗰、那個，因為你嗰啲係擺出嚟係國際認可噶嘛。系啊， 唔係大有大握，細有細握，一齊握嘅啫。 唉，唔撚知啊，總之好撚頭痛啊，俾你班撲街過唔撚。 唔係好撚頭痕嘅，講真一句真 係。咁啊，今日元旦聖誕節你去邊度玩啊？ 聖誕，屌你老味病啊，大佬！ 哇，説咧聖誕節我成日都有閪屌，係咪有？ 唔係嗱，我想同大家講下，屌你老味，我一揭開報紙就講嗰啲咩一夜情啊，未成年少女，我想問下你牛醫生，我咁多年都未試過聖誕節， 不過咧 點乜撚嘢要俾錢嘅又有。 前兩日咧，我一早翻去啦，有個阿伯第一個。就嚟睇醫生好早咯，咁我問阿伯你咩事啊？佢話：琴晚玩得激得滯，條撚腫撚咗。 真定假啊？ 佢就話唔知係咪個包皮反唔撚都箍住。咁我話 點激發先？ 佢總之可能個包皮反撚咗箍撚住。咁我就話你睇睇啦咁樣。哇，腫撚咗喎！我話好撚激喎。佢話係啊。嚇！咁我話咁點啊？咁我同佢睇，又包皮冇嘢啦。咁我都擔心，我問我個朋友咧就做外科嘅。 佢剪撚咗個鳩頭嘅。 唔係，佢話你摸清楚喎，唔好一陣間箍撚壞個鳩頭咧，以後要你同佢老婆搏嘢喎。 好啊！ 老婆我諗都可能都80歲。 屌你啦！有啲20多歲嘅啫嘛。 唔知啊！咁咧就最另外一單嘢都幾撚搞嘢嘅喎，就係有條妹妹入嚟19歲。 係。就攞時候病 院。佢就話驗人驗都有。咁我話有喎咁樣。佢話我啱啱落咗。嚟嘅啫，落咗仔喎，佢話佢廣中醫落咗，咁我話咁落咗仔，有可能咧你即係你 得唔清， 唔係你落完之後仲有荷爾蒙喺身體噶嘛，咁你咪驗到有咯，咁但係佢又話我但係我最近咧熱落完仔又冇大肚搏嘢喎， 唔係佢落咗幾耐又冇大肚先， 一個月之內㗎啦，咁咧就好勤力㗎，就屌閪啦，跟住佢就話個醫生警告過我㗎啦，落完唔好即刻屌閪，如果唔係好快有嘅，咁佢問我點算，我話唔 你同我屌閪先啦， 我話橫掂你都唔知有冇屌閪。 屌閪先啦！屌， 真係好撚奇怪。 唔係啊，牛醫生，我 呢條女19歲，一行出去， 靚唔靚？ 我門口我屙尿啦，見撚到佢擔住支煙喺過馬路，呢啲撲街先。 喂，你唔好歧視人哋食煙啊！我都食啊！屌你老味！ 屌閪食煙，佢應該揾我嘛？第三個例子，你聽埋先講啦。咁咧就有個女就話要打避孕針，佢就問打有冇效。咁我同佢講，我話要打兩針嘅，第一針打完之後，第二針翻嚟俾佢打四針。 打個閪樣啊！ 你話呢個小朋友咁得意嘅條脷， 我仔嚟啊！ 你個仔條脷咁得意嘅， 我仔嚟啊！沙甸魚， 可唔可以摸下條脷？ 冇啦，唔係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即係聖誕節咧，我睇報紙啊，成日今日都係講嗱，我哋唔好發生一夜情有呢個。 金鑽有冇咩聖誕之夜㗎？今年啊？ 屌你老味幾嚿水啊！我嗰陣時去澳門都有聖誕。 佢會唔會著埋嗰啲咩聖誕物啊？ 我話俾你聽，幾千人屌你老味閪， 大頂嗰啲咪 係一夜情啊！屌你老味幾千人啲一夜情咧，唔係唔使錢啦，老味冇 OK 啊！ 起碼都著翻對紅靴或者戴翻嗰啲帽啊，戴住嚟屌 啊！有紅鞋勾。二手啊！唔係，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咁我回幾個網友啲嘢先啦。第一，我食呢個 咩燒肉丸事件啊？ 燒肉丸啊嘛，屌！ 我燒肉丸， 燒肉丸咩事啊？ 唔知啊。 唔係，我食煙食中華牌，屌！咁以前卡地亞嘅，不過卡地亞執一粒之後食中華牌。仲有一樣嘢咧， 食三角五， 屌你三角五好撚難食。我想跟大家講雙普選，嗰啲民主黨成日濫用民主，就係話我屌個老母快，屌香港。 港市民要求雙普選，我是香港市民，我沒有要求過雙普選。 既然講政治，不如講下那個總理死了啦，啊， 貝羅齊爾， 係啦， 屌貝羅齊爾死得慘啦，屌你老尾俾人用菠蘿炸窒死，屌你老尾之後又話俾人用槍打撚死，之後又話冚頭埋嗰個隔防彈汽車嗰個國防冚撚死。 我覺得好啊，點解咧？臨年尾咧，嗱，佢通常年尾唔係好多大事回顧，佢快啲講完當新聞講完就算啦。唔好阻撚住，你知每年嗰啲大事回顧咧，有啊娛樂啊，又新聞又政治，講得好煩，做幾晚做唔曬噶。 咁啊， 所以好撚煩。我話不如快啲講，做埋新聞講撚算啦，出嚟唔好講啦。 咁啊係喎， 係啊。 屌，如果唔係好撚煩。 死撚得好啊，真係。 死撚得好。我想同大家講下，我哋點解咧？即係年年都係呢個大時大節日，啲人叫我哋唔好性濫交之如此類。阿牛醫生，我覺得好悲哀。我咁多年都未試過有性濫交，屌你老味！ 你聽我講啊。 我都想試性濫交。 第一樣，濫交冇你份。第二樣嘢話俾你聽，連飛機我都打唔起，你幾日？你又凍冰冰，唔好係閪屌啊！攬住只貓，佢都想嗌我行開。 我唔知點解啲人咧成日都話：哇！你屌你老尾！嗱，我嗰陣時阿媽細個成日同我講：你唔好去嗰啲 party 啊！嗰啲 party 啊，啲女嬲你上床。我而家真係上個有冇呢份 party 先，阿媽！我真係想去下，有啲女嬲我上床，我咁撚耐都未去過啊！ 咁咧就唔好講呢啲咁啦，我哋真係冇份嘅啦，係咪先？ 唔係嗰陣時我講。單嘢俾你聽，我老豆咧嗰陣時，即係我哋新搬入去啲屋村嗰度住咧，就有啲邪教咧就嚟即係招攬會員。咁咧，我老豆講過一句説話：，哇！啲邪教有集體點啊？ 喂，今日咧，我想， 哇！我真係想係咪啊？我真係 講 㗎。 我向香港討論區有條撚嘢就話啦，佢話咧就呢個鬼故事嚟嘅，就話咧唔知無啦啦講啲咩奇聞異事就講啦。佢話咧聽聞咧個網上面講就話你屌五千個女，咁你就可以條撚咧會識講嘢同埋識食嘢㗎咯喎。 我都唔知屌啊，五千条女啊，你都狂卵鸠啊，又唔见到条女识食嘢， 屌屌下你条卵咧就有生命啊，识讲嘢识食嘢啊，好犀利喎！ 嗰条卵样真系鬼嚟啊，屌你老屎乜鬼啊，屌你低能閪！第二个低能閪，我真系想成日屌，擦嗰啲乜卵嘢家计会咁卵得靓妹食榄胶，我又识唔卵得靓妹食榄胶，又冇嗰啲圣诞派对，又冇啲淫贱 party， 我都 又冇啲毒品派对， 我都唔系买咗好多嗰啲咩啫嘛，嗰啲时候俾人转。 试钱都唔使用啦，屌你老尾！我哋事后使用，牛医生，我哋真系有 Emily 咯。 唉，唔好 講。Emily 叫你去燒嘢食，有啊，覺得冇人賺曬。 聖誕節我就好平淡度過啦。咁今晚就3月31號呢條聲應該就會過兩日升。 過兩日升㗎啦。 咁大家都睇下回應下我哋31號有冇啲咩 到。喂，你唔好咁快 cut 住啊！屌你，而家得7分鐘嘅大佬。 唔係，睇下有冇啲咩？唔係，我講下即係回應下我哋有冇嗰啲咩即係倒數屌閪嗰啲嘅。 倒數屌閪，唔係俾人屌啊！有我俾老細屌屎。 咁我哋又回顧下呢一年咧，我哋今年都冇。冇乜特別嘢啦，都係咁啦。 唔係有特別嘢，我哋做 on air 哇，幾犀利啊！ 好撚犀利 啊！屌，唔係同埋阿妹啦，屌回顧下阿妹，阿妹影一張相啊， 係 手臂嚟啊，影緊佢手臂。 我屌！我上次聽完我個錄音都冇再回報啦，我諗佢有啲驚啦，開始。 唔會，我想影大髀阿妹，不過又唔敢。 大髀罅嗰啲係嘛？ 哇！好想影阿妹大髀罅。 咁啊， 想好耐啦。同埋有啲貓變態貓殺手啦，嗰啲屌佢個老母化 閪好多啊！我真係。 啊！嗰啲點解咁閪佬真係，即係咁撚變態 啫？唔撚知啊！嗰啲人真係黐閪線，鬧都冇用噶，鬧唔鬧都係。 唔係鬧唔鬧冇用，我不過我有一樣嘢想講嘅，醫生。嗱，即係你會覺得我可能即係陰謀論，做嗰班人一定同啲貓好熟，就可能係即係 自己人， 自己人。因為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因為呢啲會咧成日要攞分定。你冇生咧，即係呢個世界你冇 noise 咧， 冇錯啦。 咁咧可能就係翻嗰啲人自己做翻，咁咪又製造翻啲 noise， 咁咪攞翻啲分定咯。即係我自己嘅陰謀論就係咁講啦。因為你唔同啲貓唔熟啊， 諗都好啦。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看法，即係最希望就梗係唔係啦。如果唔係就好悲劇㗎啦。 唔係都唔緊要，最緊要唔好發生。唉， 係啊，真。 我想問下點解雙打老年可以將幅相 upload 上去嘅？點樣做出嚟㗎？ 我真係唔識喎。 哇！點解佢做到我？ 唔係雙打老年就 upload 咗張斷撚咗骨嘅撚相。 我呢個係啊，邊個㗎？筍哥㗎嘛？係 咩？我想同大家講碌撚係冇骨嘅。 碌哥呢個春袋裏面有粒嘢。 咁我哋講下其他嘢啊！呢排有咩大事發生啊？ 唔係最大件事咧，就係雙普選，屌你老味閪！我唔想雙普選，跟住撚樣成日攬用民主， 咁你有冇？我成日就冇理呢樣嘢，但我反而成日上阿貓咧 post 出嚟嗰條 link 咧， 咩嚟？ 就係上到去阿 Freeze 同居嗰幅相啊！ 邊個 Freeze 同居？ 就係嗰三個大波假人嗰個咧。 哇！我想去喎，大佬，屌！嗱，我唔理佢係咪假波，我唔理佢係咪假波啊！大佬，起碼有波渣，屌你老味！嗱，我話俾大家聽，我哋聖誕節有幾樣嘢插，冇波渣，冇閪屌，要翻工好折墮。屌你老味，嗰啲僆仔成日都話：哇！屌你老味，毒品派對，屌你老味去邊度食冰豆？屌你老味邊度有閪屌？ 呢啲嘢係咪真係有發生？係咪陰謀論係假的？ 我想同大家網友講，你知邊度有免費閪屌，或者有啲性愛派對？第一時間幫我哋報名。第二樣嘢有免費毒品食，記得叫我哋。我哋最中意吸毒啊，屌屎忽窿啊嗰啲咁嘅嘢㗎啦。 跟住就真係今年好撚慘喎！大事回顧呢方面，我哋冇乜豐功偉績，除咗係金鑽之外。 唔係金鑽，阿胡鬚佬有冇同？ 胡鬚佬冇啊！次次見到都唔係好撚理我㗎。 唔係你同胡鬚佬，你 今日咁凍，我哋啊去金鑽屌閪入。 唔係去金鑽咧，第一樣嘢就有暖爐嘅金鑽。係 我知道。 逢啊呢啲咁嘅場所都有暖爐，咁咧個暖爐咧都會開到好撚細，因為嘥電。 好撚凍㗎， 好撚凍，屌你凍到溝。 啲女一揸埋佢個波就話你手咁凍。 係啊，唔係個波都好凍嘅，到時 凍波啊！ 到時凍波啊揸，屌你老味，好撚辛苦啊揸凍波。 今晚咧就聽講好多人去倒數啦啲人就話咧，就嗰、那個出面銅鑼灣好撚多人， 係 啊，唔知你點睇啊？ 唔係，我第一呢啲真係硬膠底， 好撚多人去噶。 屌你老味去倒數做乜撚嘢？你話去抽下水啊？屌你摸下人屎忽啊，摸下啲女屎忽啊，揸下人波邊啊？咁嗰啲又話去啫。我屌你老味出撚到去逼到病咧。 今年阿妹啊嗰啲有冇約你啊？即係倒數啊，即係阿貓姐嗰啲。 貓姐同條仔去啦，屌！貓姐點會同我哋去啊，大佬？ 係咪倒數完就屌閪噶啦？ 哇！真係唔敢問貓姐。我的貓姐打撚到個病姐咁啊！屌你老味，點敢問貓姐啊？啊係喎，呢排咧就想介紹本書俾大家睇。 我以為你睇下我新按摩師嗰度添。 咩新按摩師？ 呢段短片咯，講日本仔屌閪啫。 係咩？唔係我成日都話，講起一樣嘢，關咧有個人就問我：喂，阿九護士，你平時有啲咩興趣？我話俾你聽。 屌閪啊！打飛機。 嗰條撚樣即刻走撚咗去， 唔係嘛？咁樣都唔算是好啊！ 呢啲係好睇。 你講真嘢，人哋又唔信；你唔講真嘢，人哋又信喎。 係啦，屌唔知點解呢個世界。嗱，我想講大家介紹本書俾大家。係 咪貝羅齊爾的一生啊？ 梗係唔係啦？叫《尼哥馬科倫理學》嗱，呢本書咧影響後世。 我以為你講2017年普選的可行性。 你老味，呢本書影響後世好緊要噶。咁咧，呢本書咧就亞里士多德寫嘅。咁咧，如果咧大 你有柏拉圖式的性愛喎、 柏拉圖全集，柏拉圖式的性愛。咁呢本書咧就 Open 出版社台灣商務印嘅。咁喺邊度有得賣咧？各位，咁咧就喺呢個Page One 就有得賣。呢本書係影響後世咧我哋幸福啊，或者係倫理， 但係起碼佢後面對後世影響唔係好大，但係起碼影響你個腦袋好大。 屌！ 因為咧，佢令到你喺暗 黑幾暗黑。第二本書影響我哋好大嘅咧，就係龍虎豹。龍虎豹影響好大啊！我話俾大家聽，嗰陣時咧有個大叔嚟做醫院嘅，好撚搞笑嘅，喺度同我講，佢阿九護士。你知唔知點驗處女噶？你夜媽媽同我講啲咁嘢，佢抽血驗到啦！我嚇抽血驗處女，我第一次聽嘅喎。咁喺血裏邊寫啲咩落去咧？我哋平時寫嗰啲咩 HS BAC 啊嗰啲咁嘅嘢，佢係咪寫住處女嗰一陣咁樣咧？不符嗰一陣。 唔係咁啊？點樣驗㗎？ 咁咧佢就話。嗱，逢係啲女咧，一接觸咗男性啲精液咧，啲血液就有變化啦。咁咧就血液裏邊有啲酵素咧，驗驗到。我話你喺邊度睇翻嚟？龍虎豹啱啱講嘅，個老母閪翻工就識睇龍虎豹，個隻後尾攝撚住本龍虎豹嘅 史密特。 屌你老味！佢無啦啦同我講，屌你處女抽血驗驗到，我真係屌啦！我嗰日真係想寫落去啊，牛醫生，我想寫不保嘅陣，係咪真係寫不保嘅陣？ 唔係啊，喺金融嗰度寫，佢俾人強姦，啲女嗰粒痣嘢都冇咗噶嘛，佢擺手術嗰啲，咁可能即係血液嘅變化嘅。 個屎忽嗰粒痣就冇咗。 呢啲都係啊，銀行諗出嚟。 痔瘡嗰粒痣啊嘛。 金融銀行諗出嚟。 嗰兩個柒頭皮，我話俾你聽，違反牛頓定律，違反倫理定律，違反中國武術定律。屌你啲人會飛喎，你試下飛落街啊！屌你乜跌柒死你啦！氣功呢個世界邊有氣功嘅傻仔？屌你老味！ 今年咧就人大咗啦，就發覺咧真係冇乜聖誕嘅氣氛，亦都冇乜即係今晚節嘅氣氛。 咁醫生，我話俾你聽點解？因為你中六合彩。 我個姑娘咧就誒都廿六七噶啦， 佢有冇帶個紅色薄褸俾你戴？ 佢好細噃，佢係成日都話咧想去今晚倒數，結果我今日再問佢，佢唉唔倒數，因為聽日要翻工。啲人大咗咧就好慘噶啦。 唔係佢倒數做咩咧？佢一條友去啊？ 冇啊，同埋條仔啊。但係佢你知唔知啫？倒數可能啲人趁熱鬧啦。 趁熱鬧，點解唔一齊屌閪咧？即係嗱， 呢啲我唔 話俾你聽， 呢啲倫理。 不如我哋搞翻個一齊屌閪倒數，插十 Q 一射嘢就即刻2008咁啦。 我都想，真係好想。點解？ 我都好想啊！屌你老味，人大咗咧，話俾你聽，想咩牛醫生？一年裏邊淨係想咩？ 屌閪！ 屌閪！ 想錢咯、 啊， 賺 錢 咯、 啊，屌閪錢，屌閪錢，屌閪錢，即係你話有咩理想嗰啲，你冇得講呢啲啊，大佬都冇錢食飯，仲講呢啲。哇！我係牛醫生，我就有樣嘢想同你講，回顧呢個2007。咁咧，琴日我去咗屯門醫院啦，咁啊話説有嘢做。咁咧，我話説見到啲而家啲醫生仔咧，嗰啲即係嗰啲叫 medical student 啊。係 係。 哇！唔知點解係咪福利歸邊？ 你咁啱撞到一個咧，即係 又靚女，話俾你聽，身材又好，又靚女，又索又有愛心。即係點解呢個世界會福利歸邊咧？我真係想問下。即係點解我哋 愛心啊不嬲要噶啦？如果唔係，海林都入唔到中文大學。 邊個海林？ 以前嗰個十幾歲妹口 靚老味嗰個肥啊， 有愛心先嗱，靚唔靚就先，最緊有愛心。 唔係，但係好撚索嘅個樣真係。不過我想問你，當年喺讀醫學院有冇呢啲學生嘅咧？ 有都唔會輪到我哋啦。 唔係話曬你都係醫生啦，大佬。 唔係話醫生，全部都醫生嚟㗎。所以我就話 點解溝唔到呢啲嘢咧？我哋屌你老味！ 我就唔識講啊。不過咧就我想講俾大家聽，有呢啲通常就好多叫暗鬼啊。 咩叫暗鬼 啊？通常咧好明顯嗰啲靚女咧行出街就會狼狗，呢啲咧就會好多暗鬼，就好多醫生想吸暗溝噶。你試下 咩叫暗溝？你明溝咁樣啊？屌你！ 醫生係好撚陰毒嘅，話俾你小撚聲。 點陰毒法咧？屌！我唔係我想知 整死你啊！其他嘢啊，嗰啲咩古靈精怪都有。 咁撚賤！又搞唔係嘛，大佬？屌啊，大佬！大家讀行書啫，揾份工作啫。 小心啲啊！話俾你聽，小心啲，即係你唔好搞嗰啲咁嘅嘢，真 係。唔係嘛，溝女唔得。喂，嗱，我想回應翻個網友同我哋講，佢話咧翻工咧就成日講一樣嘢，就係話即係點可以喺公司裏邊咧就即係少啲敵人，就多啲朋友。我話俾你聽。如果呢間公司成日都講是講非，勸你唔好做。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呢間公司咧好多嗰啲小圈子活動咧都係勸你唔好做，呢間就係廢公司嚟。第三樣嘢咧，一句説話，人無敵，人無憂。翻工咧就唔好理咁多嘢，最緊要做好自己啲嘢。 即係仲問避免咯， 避免。但係佢啲老細都係一啲咁嘅閪人，專聽人講啲廢話。 咁你都 話唔好打。 唔係你呢份工等佢老細辭你咯。 係啊。 咪一日玩嘢咯，玩到走為止。 玩嘢。 啊！日日玩搞鳩啲同事啊， 揸鳩啊，老細、 或者係影低老細嗰啲咁嘅罪證啊，到時恰鳩佢啊，玩鳩佢。 有咩罪證啊，老細？ 你屌閪唔帶套啊！ 屌閪唔帶套喂、 啊， 好啊！ 或者成日搞到啲同事、啊， 我都想屌閪唔帶套啊！屌 或者佢有陣時就陰陰濕濕埋落水，唔係不大得聽。 喂，咁好啦，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牛醫生。 倒數啦，我哋就快係嘛？ 倒數到咩數？ 係唔係就倒數到2008年？ 屌你！ 打撚啊！2008年有咩咁多嘢？唉、哎，真係咁啊！真係。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 2008年係咪會有火箭升空啊？上位一號登陸地球。 我哋有一樣嘢冇，我哋啲火箭，我下邊碌火箭仲未升空。我人大咗，我淨係想咩咧？性愛、性交，屌你老味啊！大時大節淨係想做咩呢？俾人吹簫，唔係吹人條簫啊！俾人吹簫，單正性交，屌閪！ 你唔通而家唔屌閪到老先屌閪咩？ 唔係我哋，係咪我哋人大咗？你真係好現實，我淨係想要呢啲嘢。即係你唔會話，哇係我講咩理想？喂，大佬冇閪屌啊！你唔好講理想啦，但我當年咧睇動漫 集，隱藏住啊！你嗰啲咁嘅，你屌閪嗰啲咁嘅嘢，要大個先發出嚟。病嚟 嘅呢啲，小個唔俾你發出嚟啊！你手抱嗰陣時唔都同阿姐姐我上吊啊？ 唔係你細個嗰陣時，你唔會攞碌撚插翻你阿媽嘅，咪大個嗰陣時真 係。唔係大個嗰陣時攞碌鐵棍啊！屌你唔係攞肉棍，你剝穿阿媽個頭。 我唔識點解釋你，要問可能要問阿弗洛伊德先。 弗洛伊德個撚樣鹹濕嘔啊！屌你老味！喂，咁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又係咁多啦，喂， 大家再見， 拜拜。